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又翻嚟第二节啦，我哋化一化啲女。唔系，继续啦，我哋， 唉，即系更累嘅女戏嘅新闻， 真系更累啊！呢个喺呢个奥兰多啊， 奥兰多 ，Orlando 发生嘅同志夜店嘅枪战啊，五十几死，好似唔止五十， 五十死，五十三伤啦， 系啦， 系咪唔止？其实都嚟好夸张， 五十零啦，而家仲 五十零， 咁有啲救唔到咯， 系 咯，系啊，因为我就系冇睇啊，呢个系发生咩事咧？就有條友衝入去殺殺殺殺殺殺咁啊！ 簡 係咪嗰啲 IS 有冇人？ 最簡化嘅講法就係話有一個係嗰啲保安公司嘅職員啦，即係佢係即係揸槍嘅保安員嚟嘅。咁就有一晚就係攞住啲武器，咁就去咗個夜店嗰度就 有一晚即係琴晚咯。 係啊， 琴晚嗰晚 亂槍掃射，咁就結果就死咗好多人。咁最後依家就講緊五十，起碼五十人死，五十幾傷咁樣咯。 咁點解佢又俾人哋抄牌？ 咁而佢自己就係最後都係應該係 好似都死埋嘅，最後 係啊， 自己係點死㗎？ 好似係自己 佢自己自殺喎，好似係唔係 喎？ 槍手爆發槍戰喎， 爆發槍戰啊！ 係咯，你講住先，我睇 係啦。咁咧其實就冇啦。咁即係我第一樣即刻諗到嘅就係、是、究竟五十死五十三傷要攞幾多子彈先可以做一件事啦、啊？咁跟住又諗，跟住就話傾下就其實都唔好難嘅，四個 magazine 都已經百幾粒子彈。 係啊，如果佢真係喪心病狂咁射嘅，其實就佢攞 AR-15 嘅，但係不論點都好，其實就 AR-15 真係美國佬嘅步槍。 AR-15 其實同 AK-47 係同 grade 嘅，都係射程幾公里嗰啲嚟嘅。 我冇幾公里，幾百米啫。 唔係㗎，唔係㗎 ，AR-15 我冇記錯，喺以前喺香港係 sniper 用㗎。 哇！即系天台瞓喺度嗰啲啊 ！sniper 勁好多啦，即系唔用呢啲槍。AR-15 系攻擊步槍，不過就都有好遠嘅射程。 系啦，睇槍管幾長。 系啦，好遠嘅射程。 睇子彈好勁啦。 系啦。 咁係咪係人都可以揾到呢啲槍噶？美國 喺美國係噶，應該。但係咁呢個人更加係， 因為其實佢係唔係佢？我嘅以我所知，其實佢冇 blacklist 到嘅，其實就。咁、變咗佢就真係可以買啲槍返嚟嘅，同埋佢保安人員嚟嘅。 係啊，佢保安人員嚟㗎嘛，佢就佢依家挖返晒出嚟，咁就話其實佢13年嗰陣時佢係阿富汗裔嘅美國人，咁跟住之後呢就喺13年嗰陣時有被 FBI 做過問話，咁但係就係冇最後就冇講佢喺任何乜嘢黑名單或者係啲恐怖分子聯繫名單，乜都冇嘅。咁佢依然繼續係保安公司嘅職員嚟嘅。 咁就可以買槍㗎啦。 咁啊，我諗喺美國就好多人都可以買槍㗎。咁如果呢啲係工作上有關，更加容易買到啦。咁所以就 咁工作上有關，公司會俾你㗎嘛？做乜自己買啊？ 咁佢哋嗰啲人係有槍牌 就買 槍。其實美國啲槍係真係好易買嘅。我好多年前睇過嗰啲，都係睇阿 Michael Moore 嗰套《華氏911》咧。佢講嘅笑話嚟嘅，個笑話咧就係咧，但係真事嚟嘅，就係話喺美國某一個州咧，就有間銀行咁就做 promotion， 就鼓勵啲人去過度開 account。咁咧順利開到 account 嘅人咧，就可以即係有件獎品俾佢。咁咩獎品呢？就係、是、一支雷明燈嘅。嘅散彈槍， 咁都好得人驚。 跟住我覺得成件事好壞稽啦，即係銀行應該最介即係諗到嘅嘢係打劫噶嘛，你揸槍打劫噶嘛，但銀行嘅禮物就係送槍，係啦。咁所以其實咁就送得，你就諗個邏輯吧。咁我鼓勵啲人嚟開 account， 跟住送啲槍俾，咁都要嗰人用得嘅，揸得支槍先 可以翻嚟打劫。 咁所以其實美國其實好多人都係揸槍， 即係咩人都買得㗎，因為嗰啲子彈又係買幾多都得㗎。 佢哋應該有管制，但係個管制唔會好嚴咯。 哇！咁即係隨時打劫都，咁其實而家叫少噶啦，即係原來 其實 人哋櫃桶有支槍嘅話，但係喂呢個係好重嘅火力嘅， 好重火力㗎， 其實係㗎， 佢真係車一劫嘢入去㗎啦，係咪啊？ 就又未必使咯 ，AR-15 一個 magazine 都有30粒子彈， 你都起碼咁長啦， 係 咪啊？ 冇，你其實講緊著件背心， 即係件乾濕褸咁啊，已經 著件乾濕褸其實都百零發子彈，如果佢真係有心大嘅話，係 啊， 係 啊，有心大四五排子彈都有幾百粒， 係咪 IS 又承認咗責任噶嘛？ 嗱，依個就係問題啦。其實究竟其實 係啦，呢、這個呢就我就再睇啲新聞就好 tricky， 就係話嗰個人呢就唔知係咪嗰人呢，依家未 confirm 啦，就係話嗰當地嘅報案中心呢就收到個， 係啊，收到電話， 收到電話就係話 佢即係打去， 係啦，佢應該可能係佢打去啦，咁就即係講佢自己同ISO 聯繫咁樣囉，咁跟住之後就發生到咁 training on 啦咁樣。 但佢有咩挟持三個鐘嘅，係咪啊？即係唔係即刻一衝入去就射，定係佢哋都鎖咗啲人喺裏面㗎？ 應該都射咗輪之後，咁有啲人匿埋咁樣之後就。 因為以我所知，其實有啲人匿埋咗喺廁所，大概十五六個人喺個廁格入邊嘅，即係廁所入邊咪廁格啦。 咁點啊？ 咁咪驚咯，用 send message 報警之類咯，係啊。 咁警察先嚟啊？ 我諗警察係去到凌晨五點先至定咩啊？清場 三個鐘頭。 係啊，因為單嘢就凌晨兩點鐘發生嘅，夜晚兩點鐘半夜其實都係咁八點咁走，咁其實個鐘數差唔多啦。咁跟住就，但警察就唔去到五點鐘先至真係去 execute 咯。 咁點解要揀呢間嘅？有冇話㗎？ 我其實佢就其實佢， 佢好憎啲同性戀者，所以 佢就真係好憎啲同性戀者嘅。 點解啊？因為佢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佢有啲人就係中佢就 冇 信教問題嘅，但係就話。佢老豆好似就冇耐之前澄清過嘅，即係冇耐嘅事咧。其實真係二十小鐘裏邊就話，其實佢係純粹真個同性戀，而唔係真係宗教問題咯。佢講個經歷就係話，譬如幾個月之前就會去佢個仔同佢個老豆，即係個槍手行街啦，咁就見到兩個男人一齊錫，咁佢就發覺依件事好唔應該發生啦。 嚇！ 以我所知就係咁嘅，佢單新聞就係咁講嘅。 定係佢俾人拋棄啊？ 唔會嘅，因為其實佢係有個老婆嘅。而一個老婆一個關鍵就係話，其實佢老婆其實係一個 evidence 嚟講係好燥底嘅人。點解咁講呢？其實佢老婆同佢結咗婚四個月嘅，就之後離咗婚嘅。點解呢？就因為 得啦， 就佢就因為打佢 Lexi 啦。 哦，即係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有躁狂， 所以而家就件事好搞笑，究竟系纯粹燥底啊， 定 还 是有 IS 策动啊？ 因为其实就算你单凭一个电话同佢讲 ISIS 话同佢有关系，但系唔代表嗰个人真系有关系噶嘛 ？Who knows？ 但系你有冇试过谂住去攞枪杀死一个人啊？我真系好大勇气噶呢样嘢。 其实佢哋呢啲案件，美国系特别多枪击案噶嘛，咁。當然佢哋係， 但 係 呢個 係 歷史最勁， 好容易呢次真係死得最多。就係佢哋個有個，即係佢哋個民，佢哋個地區有呢種文化，即係咧佢哋一有燥底咧就會拿槍射人。咁尤其是喺學校射人有好多， 係好多啊！校園槍擊案。 咁依家呢一單就喺巴度槍擊咁樣啦。咁其實你想象下，即係有關嘅可能係即係不嬲佢哋，總之一有燥底嘅事要殺人咧，就係、是、做呢啲嘢嘅，就揸、是、槍嘅，揸炸彈揸槍。咁喺大陸就係攞刀斬人咯， 系咯。 喺日本就興即系無差別喺條街度引刀殺人咯，即系都系咁。 無差別即系是但揀個人嚟跟咯， 是但揀個人嚟跟咯。喺日本嗰時都試過， 台灣都係啊， 台灣都係，其實好驚。 但係佢哋就係槍咯，咁槍嘅破壞力最大，咁所以就 咁香港咪已經真係好安全。 香港係， 好似又未試過槍擊案。 對上嗰單我諗開得最多槍係邊單啊？ 對上啊， 即係射得最多人嘅話就，即係其實香港好少嘅，以我所知最大印象係真係徐寶高啦， 係 small 警， 係啦， 係啊，係 幾多槍啊？ 都前後冧咗幾個嘅喎， 咁啊係，估下啫，同埋但係一支槍都係得六發啫， 同埋佢哋呢啲案件咧，我覺得真係有傳染性，因為嗰個奧蘭多個市咧，對上幾日都有一單槍擊案嘅嘛， 就射一個歌手嘅，我記得 係啦，就 是、就係喺嗰度啊， 就係死咗， 係啦，又係奧蘭多嘅， 係啊， 哦、oh, ，OK。即係嗰個咩兩年參加咩超級巨星 係啦， 贏咗第三名 係啦，即係行埋啲觀眾度嗰陣時就俾人哋連開五槍，咁啊死咗啦。 唔係佢係簽名會嘛之後， 啊跟住咧， 跟住有個人去排隊，跟住就近距離捧咗佢咯， 係咯， 跟住自己又自殺咯， 咁又自殺咯，即係佢哋 都喺呢度咩死咯？我真係唔知添。 所以其實都有一種傳染性，即係嗰個地區如果有一啲好唔開心嘅嘢咧，佢哋就會用呢種方法去宣泄。咁啊，香港好似仲未有方法宣泄，所以 但係我突然間覺得咧，蒲 好似好安全咁樣。 蒲東同埋 Orlando 有一個共通點， 點咧？ 有地心吸力。 唔係，佢都有 Disney 啊。啲事嚟 唔关事嘅，唔好拉到咁远，乜都关只老鼠事，冇大镬噶。 系咪先 ？Orlando 就系出咗名 Disneyland 咁啊？ 系咁，但系好明显 就嚟有 Disneyland 咯， 好明显唔关事啦。 咁关咩事咧？我真系好难明。 就 系你讲紧明解呢两单嘢关咩事系嘛？ 系咯，咁成日有啲世界发生嘢，一定系有啲效应嘅，就一定系 Disneyland 有问题，所以就有 Orlando 同埋有浦东机场嘅爆炸死人案。啊，唔系浦东就冇死人嘅。因为喺个迪士尼未， 但 系 呢 个 真 系 好 金 啊！会咁啊，拉低咗50件，仲有50件喺医院都唔知点算。 啊，系 Christina McGrimmy 啊， 系啊，就是、女歌手啊嘛。 哦，哎呀！ 不过呢单嘢咧，在 spin 内咧，个喺美国发展都几有趣，因为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反对枪械嘅扩散嗰啲人咧， 系咪选举啊？ 奥巴马 系啦系啦，反对当系枪械扩散嘅，即系支持管制枪械嘅，即系奥巴马同民主党 Hillary 咯 ，Hillary 嗰啲 ，Hillary 都系一本本嘅啫。不过佢呢排系讲话佢 因为 支持枪械管制， 就好肯定支持嘅。 系啦 ，Donald Trump 就有即系， 所以佢有嗰个枪会， 系啊，有 NRA 几十万票撑佢噶嘛。 系啦，咁呢单嘢就深刻，好似系支持紧。即 系咪 反对枪械扩散嘅嗰班嘅阵营嘅，即系 Hillary 嗰边。 哇！你陈水扁都一粒子弹啫，佢真系5万粒子弹， 好多粒子弹。 如果赢咗真系， 咁但系咧，你调翻转， 仲人血馒头。 系啦，呢单新闻嘅另一个面向咧，就系话呢一个枪手咧，就系一个有阿富汗裔嘅人。咁而啲阿富汗裔嘅人咧，又等、 哦、 又怀疑同，又怀疑佢又怀疑同 IS 有关系。咁所以咧，其实共和党嗰边咧，又会边又啊，我哋一定要搞多啲国家安全嗰啲嘢，一定要即系做啲好 radical 嘅，系啦，又学阿 Donald Trump 话啦，即系可能要所有嘅伊斯兰教嘅人咧，入境前都要讲佢哋系咪伊斯兰教，唔系都系入咁即。即系佢哋会互相 spin 嘅，咁就唔知究竟喺美国嘅边样嘢会占上风啦。 几争议性嘅喎、 哦，系啊，即系最后睇下喺嗰边嘅舆论究竟关心边样多咯。即系其实个系啲好 controversial， 好 争议性咯， 好争议性，好唔开心嘅事 啊！系英文重复一次啫。 唔系，即系我系，唔系我系觉得佢系好奇怪咯。即系喺嗰啲事上面咧，就系、是、好似嗰啲传媒嘅争论边样嘢重要咧，嗰样嘢就真系重要。但系其实嗰件事并唔系咁样睇嘅嘛。即係好似呢啲事咁樣，其實最尾應該要問究竟點解會有個人肯自殺咁樣，即係自殺式咁樣攞住槍亂咁射。 啱， 唔係佢係俾人射低㗎，因為佢槍手係中槍。 嗱，但係老實講，佢最尾槍手個死因就係、是、好似俾人中槍啦，就係、是、俾警察打低啦。係 咯，因為警方喺凌晨。 咁但係顧問 入去嘛。 係啊，顧問佢自唔自殺都其實佢好大勇氣做呢件事喎，即係佢要好憤怒先做呢件事。 係啊，都 好大怨氣。 一齊嘅已經係。 即係好似香港咁啊，殺死阿爸阿媽嗰個啫嘛，你一刀劈落去。 系 咯， 人嚟嘅喎，同埋呢个开枪真系死咗一个一个咁样攞低，咁啲血斑即系逼晒出嚟嘅，好恐怖咯！我觉得，你觉得你话头先好多嘢讲噶， 差唔多讲完啦， 系嘛？咁咪讲， 即系嗰个，即系佢哋美国嘅戾气其实都好重，即系我哋当我哋讲紧话大陆戾气好重，香港又开始戾气越嚟越重，其实我觉得有时可能喺世界第一啲地方，美国呢啲咧，某啲群体咧入边嘅戾气都系好重， 冇错。 我都想象唔到一個人有啲乜嘢咁唔中意要咁樣樣做，即係可以殺一百幾廿人咁樣樣。咁佢開得槍傷嗰個人，都如果佢死嘅咧，其實佢係諗住殺所有人。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我唔明點解有啲咩嘢令到嗰啲人會變成啲咁樣樣。即係我哋理解美國好似都又有份工咁照計，應該都生活都 OK 啊。咁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唯一就諗到就係可能真係個一係就係佢嘅生活環，佢個人真係有情緒唔穩定啦。即係佢個前妻喺度講過話佢。即系我又系好奇怪， 结咗婚易燥底大 人，一个月就会揼人， 哦四个月 ，我、哦、多好多， 俾多三个月你都系死 的。honeymoon 咗之后即刻揼咯， 系咯，都系好嚟，好可能都有啲晒嘅啦，即系有啲心理上有问题嘅啦。 唔系咁，你见到个同性恋即系 kiss 咁就愤怒喎。 咁呢单嘢其实发生咗冇耐，其实好多嘢都要等查，譬如包括话系咪真系同 IS 有关。讲真， 系啦， 讲真，而家 IS 每天打个电话嚟，我唔知佢攞光环又好，做分裂又好，但系你真系唔知佢咪真 IS 但系即系 Mira 可能真系唔系嘅，纯粹系我 frame 你嘅，其实 系啊。 咁其实佢都好唔抵嘅。 咁其实香港已经好好咯，真系。即系咩咁嬲嬲极都系喺 Facebook 度写嘢啫嘛。 其实都系嘅。 你嬲极都系搞个雷动啫嘛。 你好嬲 系咯，都系搞民意调查嘅。 系、okay. 咯，都系咁样去整治个政府。 我系嬲极都系话 anything but CY 嘅，都未知，都冇谂过话搵枪咩咁样样，乜都冇。 咁你个头雷霆点啊？ 我雷霆冇啊！依家啱啱搞完六月份民调，开始 开始燥底啦， 燥底啦，开始 系好平和噶呢啲。 O、okay. K， 会唔会成功？好中立，但系 哦，咁呢样嘢就应该会成功噶。坦白讲，点都唔会差过冇噶。其实即系睇你点定义啦。即系我心里边谂嘅成功就梗系最好就 20万人， 即系可以令到今次选举有意想不到嘅好结果啦。咁但系。即或不然，我觉得都唔会差过冇咯。咁所以其实唔点都系成功噶啦，睇下系成功几多嘅啫。 我见啲人唔当选攞支枪射你， 唔当选赖我唔会嘅。 喂，但系讲真又系，点知当选系因为你，唔当选唔系因为你咧？ 唔知噶，咁啊， 所以咪就系咯，会实会俾人 frame 嘅呢件事又系，系啊。 咁啊，真系唔紧要嘅，得一度大声嘅啫。去到嗰个时候， 哦，你梗系唔够佢哋大声啦。 咁我有 一个人好乱 啊，真系，你点搞啊？ 系啊，我惊俾人做啫。 我俾人做， 系啊。 嗱，社福界 先算咯， 三个。 哇，社福界三个面三个， 有社总咯。 哦，阿柱 同埋阿 Ken 曾。 O K。 雷霆会唔会做呢啲呢啲 依个你 survey 都冇啦，点做、啊？ 我哋应该冇嘅，我哋应该 唔做 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 系啦，唔做功能组别。 点解唔做啊？ 技术上都几困难，我哋都唔知 道。你核实唔到嗰啲人？ 系啊，我好难核实佢究竟系咪功能组别嘅选民。即系如果你系香，如果我玩，我如果我个 base 系300几万人嘅香港人都可以系选民嘅话，咁我都可以假设话我就咁散出一啲人都系，佢话佢系选民，机会都好大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呢啲咁可能得萬零個選民嘅組織你搞咧，咁就好容易俾人哋 manipulate 得好犀利。咁啊，其實唔夠我搞。 第二節仲少時間，你講埋雷霆有啲咩做啊？嚟緊 雷霆啊，嚟緊嗱，依家六月份民調就做完啦。咁啊，六月份民調跟住就會出正式嘅民調嘅結果啦。咁啊，分析翻啦，咁啊，解釋翻俾啲人聽究竟。咩？ 解释翻啲乜嘢啊？ 解释翻个六月份嘅数据应该点理解啦？ Okay. 因为其实依家系啦，同埋我哋就会开始接近，即系开始慢慢接近紧选举提名开期开始啊嘛。咁七月咧又会有一次民调噶嘛。咁、我哋希望可以 咁短嘅？ 点样短法 啊？即系做几日咁啊收档，唔系做晒一日就收档嘅。 其实 礼拜咯， 个零礼拜。其实要做嘅人就一两日之内做完噶啦，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唔使做。 但系你中间又要人哋。join 嘛，咁但系你又冚咗期喎、 哦。哦，系啊，但系因为我要 cut off 一个时间去做分析噶嘛。 十五号先咯。 咁我十五号，咁我 七月再做过咯。 七月再做过咯。系啊，我哋主要因为可能要一个礼拜松啲嘅时间去 process 啲 data， 咁嗰样嘢先系重要嘅，因为 process data 嗰个 methodology 我哋要试啊嘛。咁所以去到七月又六月又做，七月又做，八月又做，咁八月开始就个礼拜都做嘅，即系已经选举开始咗就可以做密啲嘅。咁而嗰陣時亦都開始有廣大文件咧，佢哋開始做電話訪問，咁佢哋都會數據，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做 cross checking。報名期之前係嘛？ 八月就報名期之後啦，八因為 唔係但香港唔係都中庭繞度係咪六七月有一個咁啊？ 中庭繞嗰邊咧，就上次記者會講就喺七月嗰陣時佢哋都會做 七月初 會做一次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嘅傳統就係八月 Nike 都即係個提名期結束，佢哋又會開始做電話訪問嘅。咁電話訪問即係去到九月頭，即係選舉前幾日就 咁提名前嗰先啦，講翻提名前嗰、那個咁樣做咗出嚟啦。咁可能喂大佬真係有啲人哇，大佬得嗰2%、3%嗰啲咁點啊？ 如果 自己醒目啦，自己走啦。 希望佢係啦，希望唔係佢希望我哋請情啦，即係究竟佢哋會覺得即係 嗱呼籲啊， 為 攞得少嗰啲自己接唔係夾一張。 喂，但問題就係好難。即系你真系即系老实讲句，依、這个就好大问好大争议嘅就系、 是， 攞得少系咪？我咪即系信你攞得少咧？即系依个好睇个 candidate 或者个党嘅信心噶嘛？ 系啊， 咁啊 其实冇理由嘅，我冇理由信我五个都炒粉噶嘛，冇理由。 其实好多层次，即系佢可以，即系如果佢七月头嗰阵时，广大民意嘅民调话佢话我差，佢话我系其中一个想参选嘅人，佢话我差，咁我咪应该退选咧？咁我一系就谂，究竟呢个民调准唔准啦？咁第一啦，第二就系、是、第二准唔准意思即、就、系、是。佢依家話我2%啫，我去到九月係咪真係今日已經係2%，還是係到九月都仲係2%咧？ 咁啊，我努力啲咪得咯， 系啦。第一个问题就系佢依家讲准唔准，第二就系佢依家 project 九月又准唔准，第三就系我个 campaign 未开始 run， 我梗系差啲噶嘛。 咁咪做嚟做咩啫？嗰、那个 咁但系 冇用嘅，做完之后冇人听嘅。 但系唔知系咪真冇人听？ 唔系嗱，你譬如你讲真，公民党加民主党再加人民力量，咁啊先可能夹埋三个先攞到尾后嗰席。哇、嗯，咁边个退啊？ 咁啊唔知 道，我睇你啲互相睬都傻啦。 咁仲有好多，唔系好多，其实每一个参选人都要谂嘅。咁同埋另一方面， 咁你都系针对翻咪咪嗰几个，嗱，即系佢哋加埋嘅可能有一席嘅。咁即系话你两个退，咁啊弃保保嗰个人就可以攞埋最后一席啫。但系你知个个都大阿哥、阿大哥、大姐，点会退啫？ 咁我真系 咁，所以俾佢做嚟做乜啫？嗰个铺。死啦！ 我唔知，唔代表一定啱。我系唔知道，即系咧，因为嗰啲人如果佢哋觉得自己系真系冇胜算嘅，其实点解即刻就谂就系、是、我应，譬如如果我系佢嘅话，我好理性嘅，都系我参唔参选冇所谓，假设系咁先啦。咁我发觉话，我得 1% 咁样，咁要我 1% 变成 8% 或者 10% 嘅喎， 两个月 你要飞咩？ 我真系要搵人。抌好多錢落， 你即係中槍先得嘅喎， 係啦，我要中槍， 陳水扁咁喎， 係啊，我要中槍或者我去打 CY 一鑊咁先有機會上到位嘅咯，呢啲真係要。咁但係如果我完全唔諗住咁做，咁我應該就即刻諗，我有咩辦法攞住呢 1% 去 take advantage 啊嘛？唔算咯。 譬如話我依家 endorse 一個，跟住之後我同佢做啲交換， 即係譬如林卓廷唔選啦，叫翻阿劉慧卿出嚟。 係啦係啦，即係呢類。 我個心嚟一嚟，唔好意思。 或者你 suggestion 啫， 或者你幾個候選人即刻就諗我哋應該點樣合作咁樣，咁就將可能七除八扣，可能變咗1% 加兩加多個4% 嘅，變咗5% 咁樣啦。咁啊扣翻啲可能都有3% 啦，4%，即係你要開始諗呢啲嘢啦，啲人 唔理智噶嘛。啲人即系包括我，譬如讲真，我嗰时区选，你话我唔得嘅，你叫我退嘅，我杀咗你，系咪先？即系我话晒都做咗， 系怨气真 系，我攞枪射你，即系我起码都叫揼石仔揼咗，咪真系嗱，譬如我即系一个作为一个 candidate 过气，咁你真系卖牙话我唔得，跟住要我退，咁我之前做咗两三年，咁点啊？系咪先？ 咁啊， 咁我啲 fans 点啊？ 其实嗱，都系嗰句，都系 支持 一个理性嘅人就应该谂。哇！我原来做咗三年都只系得个2%，我有冇办法喺嚟紧一嘅两个月里边攞到5%翻嚟咧？咁样如果唔得嘅，咁咪早啲攞住呢2%去同其他仲有2%嘅人倾，不如我哋合作。咁跟住之后就大家倾一个人出嚟，或者你出嚟，或者我出嚟，跟住之后我做一啲下一届互相 endorse 支持处理咁嘅嘢。即系其实 即系你做一届，我做一届咁。 系啦，呢类嘅思考咯。咁呢啲类思考。尤其是外國就有政黨就好啲處理，香港又冇政黨，政黨同政黨之間做啲討論咧就好困難嘅。 係咯，如果你雷動都唔係，即係如果唔係雷動都成功咗啦， 都唔使做。 即係其實政黨嘅存在其實就係處理呢啲咁樣嘅台底協議啊嘛。咁但係香港連政黨之間都冇呢， 都協調唔到， 政黨內都協調唔到啊，政黨之間更加協調唔到，所以其實都係艱難嘅。咁但係冇辦法㗎，咁你邏輯上要做嘅都要做嘅，我覺得。只不過效果唔好嘅話，第時啲人知啫嘛。即係原來就係、是、哦，有個候選人，其實咧之前已經有 攞一個 percent， 一個 percent， 佢死都話要做。 累街坊。 結果最後真係有一張邊緣名單就係爭嗰一個 percent 接埋咗。 但我驚做嗰個 stat 出嚟就變咗開頭去到九月都1%，但係最尾贏咗。 你走。 咁就好大責任㗎咯。 責任大咯。 大 咯。 唔係我大責任，係講大。 唔係嗰個係 Hong Kong U 㗎嘛。 Hong Kong U 你唔得㗎咁㗎喎，贏咗嗱嗱話你自己。 唔係贏 咗又 Hong Kong U。 嗰個真係 Hong Kong U 做嘅。 咁打和就入我數嘅。 唔係。 嗰個真係 Hong Kong U 做㗎。唔係 我真係雷同嘅話。入面真係冇搞呢一 part 嘅。係嗰 part 係鍾庭耀嗰個乜Hong Kong U 嗰個 po 做嘅。咁但係大家就要真係參考數據去唔去馬，因為一去馬你就唔會走㗎嘛，更加唔會走㗎嘛。 係啊，一去馬就都唔預你會走㗎啦。 係囉，唔通你八月話我得跌剩 0.5% 走嘛，咁你保證金都蝕埋喎。 係囉。 我同你死過，真係同你死過。 同埋你真係參選咗，你直接就唔可以冇得走㗎嘛，好似冇得 退選。有個退選表格嘅。 有㗎咩？ 有。有，但系真系好大勇气，你先会做咯。 系咯，退选想象唔到。 唔系，因为你宁愿继续去，到时搏真系过到嗰个保证金嗰个攞批嘛，攞翻五皮嘢嘛。 系 咯。虽然一票要10几蚊噶都。 嗯。 所以都唔少嘢噶。 系咯，所以其实一参选咗都唔会咁。 我多嘴问，究竟攞几多票先攞翻保证金咧？ 唔知两三个 percent， 唔知几多 percent 噶？ 3%。 系咯。 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真系， 唔系如果区议会就好少，几百票得啦。 区议会几百票， 但系直选我就唔知啦。 系 咯，3% 系讲总投票率嘅3%系嘛？定系人选民人口3%啊？ 投票率嘅3%， 因為嗰區投票率， 各區啫嘛。 哦，咁啊，40-50萬票嘅3%都要 幾 都要 五千，唔係好似舊年好似 幾五十 Mandy 都攞得 都要萬幾票喎，都都萬幾票。 佢要睇你個區，唔使 唔使啊。 應該唔使。 如果新界東有九， 譚新文佢攞五千幾都攞得翻。 新界東咁有95萬。 哦，咁 你 都新東就勁好多。 新東95萬， 咁個 base 大啲咯。 係啦，參即係咁投票人數都有40幾萬，咁即係1%即係4000幾啦。咁你3%就要過萬噶咯。 係啊。 咁都難攞喎，你5萬都唔易攞喎。 你都攞唔到10000，咁即係學你話齋，諗下算唔算咯？之前 係啦。 哦，轉頭翻嚟繼續。